是怎样的心情。 节目开场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曲，这是张惠妹收录在她1997年所发行的专辑《Billboard》当中的《听海》，涂慧源作曲，林秋离作词。说有一次，林秋离带着四个年轻的姑娘去海边看海，在看日出的过程当中，她问这四个姑娘说：“你们跟男朋友分手的时候都想着一些什么？”我烧了他的衣服，我哭着求他，可是他走了。我想问他，离开我的时候是怎样的心情。后来林秋离就是以最后这个姑娘回答的答案找到了灵感，回到家便创作了这首歌的歌词。我们今天听到的是剧场版的《听海》，可能会有很多朋友非常熟悉这首歌， KTV 也时常会点唱这首歌曲，但是剧场版可能还是头一次听到。当然会有很多人问我，那开场的广东话是什么意思？简单翻译一下，开场的意思是，究竟是爱神的安排，还是月老的牵线，要我走进你的世界，陪你风风雨雨，陪你支撑着这一片天空。无你，我不知道什么是幸福，我更加不知道什么是刻骨铭心。我仔细想着你的每一个眼神，每一个动作。中间的那段话的意思是，我知道没有办法改变对你的各个承诺，因为每当望着那一片海，听到海浪拍岸的声音，就好像想起你同我之间的山盟海誓，我会不惜一切守望住一生一世的缘分。其实从这段告白，包括张惠妹演唱的歌词，你都可以感受到，她唱的就是一个刚刚失恋分手的人，在还没有走出这份情感的悲伤的时候，找到海边大声的嚷嚷，想要通过自己的这种表达而宣泄自己的情感。其实我觉得在一个人情绪不太好的时候到海边是一个很容易抒压的一种方式，因为面对大海的宽阔，你的那些渺小的情感失意好像都不算什么了。这个时间跟你继续来听万芳的这首《碧海晴天》。 一直在承诺天，别让真的心改变，就让完美的誓言守着你我的一份情，不迟不远等着你给我一片天，怕是要的情要的心 天的喧嚣，忘记城市的纷扰，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啊，前面可能还会有一点点失意，那接下来延续我们今天的听歌主题《大海》，来听陶喆的这首《沙滩》。 空无一人，这片沙滩。 1997年合作的音乐作品《沙滩》，我觉得这是一首你可以随着他的情绪而走的音乐作品，好像在歌曲推进的过程当中，闭上眼睛去听它，你真的已经置身在一片无人的沙滩，海风轻轻地吹过来，听着这样的音乐，你不自觉地还想把自己的鞋子给脱了，然后光着脚走在沙滩上，感受柔柔软软的沙子。这个时间你会感觉所有的心事，所有的那些忧伤都可以消失。在很多年前，2000年上映的一部影片《夏日摸摸茶》，极其羡慕郑秀文和任贤齐，因为在那里面他们有属于自己的沙滩和自己的沙滩主题酒吧。开心了我就开门做生意，老板娘看谁不顺眼就用鞋子去丢人家，老板还可以帮忙揍他 如果是不开心，那就喝两杯咯，然后大家聚在一起大声唱歌，想想也是蛮幸福的事情哈。来听这部电影当中阿牛、光良、任贤齐共同演绎的《浪花一朵朵》。啦啦啦啦2000年上映的电影《夏日的摸摸茶》里面的一支插曲，叫做《浪花一朵朵》。电影马楚成执导，任贤齐、郑秀文共同主演。我第一次看这部影片，首当其冲吸引我的就是那个海岛的景色，让人无限向往。当时就觉得，哎，有钱了，一定去那个海岛度度假。直到今天，都没有去成，实在是遗憾。然后让我羡慕嫉妒恨的就是郑秀文出演的角色，因为事业上的一点点不顺心，立马说走就走，就到那个沙滩上去度假了，然后邂逅了自己的爱情，浪漫无比。那个时候我倒不羡慕他们的爱情，我羡慕的就是他可以真的说走就走，那么任性。再大一点，做电台 DJ 了，完了以后研究电影，研究情节，研究很多幕后的故事，就知道拍摄这部电影的时候，任贤齐和郑秀文真的就在那个没有电话、没有电视、收音机的热浪岛上过了3个星期的原始生活。早晨开工之后，他们的任务是动手清理沙滩上的贝壳和石子，晚上拍完戏，他们又会聚集在沙滩酒吧聊天、喝啤酒、打牙祭，过的是极为的悠闲自在。他们自己回忆说，这是他们这辈子拍摄的最像度假的一部电影，如果可以还愿意再拍一次。说到这部影片拍摄的过程，就让我想起了前一段时间 在微博当中很火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一个没有网络没有电视没有手机的一个地方，但是景色很好吃的也不错，让你去待半年或者多长时间，给你多少钱，你愿不愿意？居然有很多人不愿意。试想想，的确我们现在好像因为电子的这种发展，我们生活很便利了，但是我们好像对这些产品的依赖也失去了原有对生活那种本真的一种向往。说实话，如果给我去的机会，我一定会选择去。好了，不扯那么多，我们抓紧时间回来听歌，听郑秀文的这首《快乐不快乐》。 咖啡淡了，是因为冰块融了，没怎么了，淡了就是淡了，搁在桌上还要不要？

小时候妈妈对我讲，大海就是我故乡，海边出生，海里成长，漂流四方，大海呀大海，就像妈妈一样，走遍天涯海角，总在我的身旁，大海呀大海，就像妈妈一样， 李健所演唱的这首《大海故乡》收录在他2008年所发行的一张翻唱专辑《遥远的天空底下》，又名《寂寞星空剑歌》。在这张专辑当中，他翻唱了很多老歌，而我独爱这首陪我长大的歌。李健的翻唱可以说这首歌恰到好处，在这首歌里面，他的声音像空气，又像轻柔的海风，让人听来极其心安。我想收音机前可能会有很多的朋友，特别是生活在内陆的朋友，跟我一样，童年可能就是从这首歌开始了自己对大海的那种心生向往。后来再大一点，我是因为看《将爱情进行到底》，杨正在海边朝着大海跑去，高举自己的手机，让电话那头的文慧听大海的声音。那年我觉得这是最浪漫的画面，哪怕对方可能不能跟你一起去海边，但是也能同步跟你一起来分享初见大海的那份澎湃的心情。然后那样的画面配合陈明的那首《等你爱我》，简直就把我原先对大海的心之向往变成了冲动，马上就要去。所以那一集电视剧看完之后的那个暑假，我就去了海边。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是不是生活在海边，或者是到现在还没有看过大海。每个人对海的情感可能都不一样，不论是向往、冲动亦或是眷恋，但愿每一个人对海都是美好的记忆。来听陈明的这首《等你爱我》。 我依然会在这里等着。 1998年上映的影片，那个时候我读中学。因为这部剧，我当时除了对海有无限的冲动和向往之外，我对大学生活、大学里面的爱情也开始无限的向往和期盼。我不知道今天有多少人在这个时间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能够想起那些剧里的人。我想问你喜欢谁？说实话，我真的不太喜欢文慧和小爱，我相当喜欢若彤，喜欢她面对爱情的坚持和默默的守候。遗憾的是，扮演若彤的这个女孩王于文在出演这个角色之后就很少看到她出演其他的新剧。我最近再看到她还是在一部极老的片子里，那天我心血来潮又看了一遍《倩女幽魂》，她在那部剧集里出演的是小倩的妹妹小兰，戏份不多，但是却相当到位。如果你感兴趣，倒不妨把这部老电影找出来看一看。来听叶倩文所演唱的《黎明不要来》。 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974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今天的音乐关键词是大海，这是来自于周迅所演唱的《看海》。 现在路边的椰树。整天的时间，扬起海风吹红的脸，悄悄飞去了东南边。因为我们最浪漫的相片，我又冷落了直觉。 冲动的情节就适合你。 夏天，而这首《看海》便是这张专辑当中传唱度最广的音乐作品。据悉，这张专辑是在2002年的夏天就已经开始进棚录制了，所以这张专辑的名字早早就定好了。但是因为当时周迅非常火，他的档期很满，所以他的这张专辑全部录制完成已经是2003年了。所以他的一票工作人员笑称说：“不如将专辑的名字改为《去年夏天》。”到底这张专辑背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其实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从2003年这张专辑发行，我们听到这首《看海》，它真的陪了很多人度过了那些难忘的夏天，当然也会有很多人听着这首歌第一次看到大海。我听完这首歌曲之后，想要在今天节目当中跟你说我第一次看到大海的心情。我说实话，当时没有太多想法， 就是有种懵的感觉。它跟我想象中的大海不太一样，好像比我想象中的大海要大很多倍。蓝色的海水一浪接着一浪拍打着沙滩，远处的天空和海连在一起，没有边际。这让我想起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看过的一句话，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一句话，说见过大山大河，心胸就会变宽大。而我今天在聊大海的时候就说，看看大海吧，你的心胸会变得更加宽阔。好像很多事在海边大声地喊上几嗓子就可以忘记。这让我想起了张雨生在歌里反复吟唱的那一句，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哀愁，就像带走每条河流。下载这时间就跟你来分享这首张雨生的大海。 从那遥远海边慢慢消失的你，本来模糊的脸竟然渐渐清晰，想要说些什么又不知从何说起，只有把它放在心底。茫然走在海边，看那潮来潮去，徒劳无功想把每朵浪花激情，想要说声爱你却被吹散在风里，猛然回头你在哪里。如果大海能够换回曾经的爱，就让我用一生等待。如果深情往事你 带走我